成爱情里的不完美，愿在心里变成感谢。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，等它慢慢地绝慢慢远，愿了有情人赴今生约，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。 如果梦醒时还在一起，请容许我们相依为命，绚烂也许一时，平淡走完一世，是我选择你这样的男子，就怕梦醒时已分两地，谁也挽不回这场分离。爱恨可以不分，责任可以不问，天亮的我还是不是你的女人。 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，我的虚荣不痒不痛，烂熟透红，空洞了的瞳孔，终于掏空，终于有始无终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被骗爱的都有恃无恐，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，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又落空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今天九六九一起听资讯，我是爱音乐 DJ 云奇。据12306网站消息，全国铁路新运行图编制工作已全部完成。自今日起，全国主要干线旅客列车车票互联网电话订票预售期恢复30天，详情请见各铁路局和车站公告。教育部近日印发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，管理标准要求指出，全国所有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举办任何形式的入学或升学考试，考试成绩不进行公开排名，不以分数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。埃及古代文物部门称，埃及考古学家在卢克索附近的尼罗河西岸发现两座距今约3500年的古墓，出土了包括木乃伊、古埃及女神伊西斯的木质雕像等在内的多种文物。美国南加州的圣巴巴拉县下了新的火灾疏散命令，目前该州正在燃烧的最大野火威胁了一些沿海城镇。据加州消防部门称，到目前15%的火势已经得到控制。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近日通报，即日起朝阳顺义公安分局外国人出入境服务大厅可网上预约，包括全市外国人工作、学习、团聚、私人事务四类居留许可业务，以及外国人永久居留申请及换补发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业务。日前2017中国设计红星奖颁奖活动以设计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在北京举行，今年红星奖的最高奖至尊金奖花落北京，由北京牛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报送的小牛电动车 M1 摘得此桂冠。江苏卫视原创大型音乐创意秀《不凡的改变》迎来两位流行歌手的先驱林依轮和陈明，两人互唱对方经典歌曲，让全场陷入回忆杀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
放一样自由，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。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，你走吧，最好别回头。无尽的漂流，自由的渴求，所有沧桑独自承受。我给你温柔，你拒绝接受。我给你双手，真实的感受。我给你自由，记忆的拯救。我给你所有，但不能停留。我像风一样自由， 我是爱音乐 DJ 云奇，恭喜你开启了新的一天。转眼呢，马上就要来到了12月的中旬，年底前还有什么事没有完成的呢？有没有哪件事是你一拖再拖的呢？也许它是一件看起来难以完成的事，也许呢，它其实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也许拖只是因为你不想做。现在呢，就请关注我们的经典999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，你到底有哪件事没有做，一直拖到现在呢？ 还不如学星星一双双。 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。刚刚呢，我们说到有哪件事是你拖得最久的呢？看到了好多听友在后台留言 ，TLL 说减肥当属第一，每一次撑到鼓出小肚腩的时候，我都会再次发誓，明天开始减肥，一定要减。几点起床？几点运动？几点吃饭？吃那种果蔬健康等等等，都在心中默默排演了一遍。然后当我看到早餐店的油条豆花的时候，又把昨日誓言抛去了西伯利亚了。在这里呢，我想说，咱们正常吃饭呢，还是要吃饭的，只是你平时少吃一些零食就好了。听友听说六六说，之前的一份工作呢，由于跟同事老板的感情很好，所以当因为家庭因素打算换工作时，一直说不出口，拖了小半年才辞职。而听友一只小可爱说，整理自己的办公桌和衣橱是最拖延的事。在这里呢，我要奉劝一下听友们，趁着年底前呢，赶快把没有完成的事抓紧完成吧，不然可真的是十二月不努力，明年徒伤悲呀。 爱又淡，爱像星空为你亮起来。你的笑像一种魔法，把夜变成海。我又很有爱，守在岸边等待。夜色越美，我越难挨。跳越厉害，万一你迷路怎么回来？好想把你藏起来，藏在胸前的口袋，把你暖暖的融化，你就再也离不开。我要把你藏起来，只准和我一个人相爱。你的笑像一种魔法，把夜变成海。我又很有爱，守在岸边等待。夜色越美，我越难挨，心跳越厉害。万一你迷路，怎么回来？好想把你藏起来，藏在胸前的口袋，把你暖暖的融化。你就再也离不开，我要把你藏起来，永远呵护这份爱，从此不让别人想，只准和我一个人相爱。藏在胸前的口袋，把你暖暖的 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。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。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

面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，肩并着肩许下心愿。啦啦啦啦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今天九九九，我是安玉 DJ 迎奇。刚刚听到的呢是羽泉的全新改编版《奔跑》。有些歌声呢，即使过去很久，时间也不能冲淡；而有些人呢，即使青春年华已不在，人们也没有将它忘却。就像歌手陈淑桦，她是被公认为80年代最美的声音，曾经也是闪耀了整个华语乐坛。陈淑桦在滚石走向事业巅峰时，当然少不了李宗盛这位导师。李宗盛呢，为陈淑桦制作了第一张专辑，是1988年的《女人心》。陈淑桦呢，就是从这张专辑开始改变了唱腔，李宗盛也从此给她定下了一个冷静而哀愁的女人形象。除了流芳百世的《梦醒时分》呢，到后来的《滚滚红尘》又是一首传世经典。陈淑桦在这部电影的同名主题曲中表现出来的悲伤哀艳，让人不免感同身受。而歌曲里罗大佑一贯的率性中透着柔情，回应着一往情深的陈淑桦。 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，红尘中的情缘，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胶着， 像是人世间的错，我前世流传的因果，众生的所有也不惜换取刹那阴阳的交流。 来来去难去，数十载的人世游，分一分聚难聚，爱与恨的千古愁。 本应属于你的心，它依然护紧我胸口，为只为那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。 来来去难去，数十载的人世游， 分一分聚难聚，爱与恨的千古愁。 于是不愿走的你，要告别已不见的我，至今世间仍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。去难去，数十载的人世游，分一分去难去，爱与恨的千古愁。于是不愿走的你，要告别已不见的我， 至今世间仍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。 滚滚红尘里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。 我来自沧海的南方，我